在能源供给、使用消耗的具体工具方法、投资回报、绿色技术等等相关的落地实践方面，找到适合中国零碳园区建设的这个建设路径。 9月18号下午，2021京津冀百强青年服装设计师优秀作品发布暨颁奖典礼在北京时装周望京小街会场隆重举行，历时近4个月的推选活动圆满落幕。活动正式启动以来，云集近1000名优秀的设计力量参与，由京津冀地区辐射到多地优质的产能聚集区，进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具体内容，请听京津冀之声记者王思农的报道。 北京时装设计师学会决定授予雷阳等100位青年设计师为2021京津冀百强青年服装设计师的称号。 2021京津冀百强青年服装设计师优秀作品发布暨颁奖典礼9月18号下午在北京时装周望京小街会场隆重举行。活动组委会特别邀请了服装领域大师及专家组成评委会，对参赛作品层层选拔。2021京津冀百强青年服装设计师推选活动以2022年春夏装为主题，要求参赛选手围绕环保、科技、创新、时尚4大关键词进行设计创作，收获了来自各方的关注。那么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来自北京联合大学的雷阳获得了2021京津冀百强青年服装设计师金奖，他也在现场和京津冀之声分享了自己的设计理念。 灵感来源其实是现在的这个疫情，我刚接触服装设计时候，我的导师教我的服装设计的3个重点，那追本溯源，用最简单最纯粹的方法去做的这套系列设计服装，从颜色、面料还有图案3个部分。然后图案部分的话，其实是来自于我前一阵的一个旅行，就是我1周之前去的这个川藏。然后在318国道上，其实我看到藏民在山体上写下了对于进藏人们的一个祝福。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纯粹最原始的一种方法，但是给人的冲击力是最强的。所以这次的设计主要是通过标语、图案、印花、颜色几种最原始最纯粹的方式，也是对我学服装设计在这个阶段的一个结果一个致敬，希望通过这个服装呼吁人们在后疫情时代重新对于生活方式的一个审视。 17号，2021京津冀细胞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京津冀特色细胞谷试验区挂牌仪式在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所举行。经开区将充分依托现有产业生态，重点建成以疫苗和小核酸药物为代表的新型细胞药物生产基地，打造建成细胞治疗中心和生产基地，建成及研发、转化、应用、生产于一体的细胞产业聚集区，成为滨海新区细胞产业的前沿技术策源地、质控标准引领区、生物产业聚集区。 细胞谷建设被写入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十四五”规划及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滨海新区正在全力推动细胞谷建设，促进细胞与基因技术创新发展。根据产业空间布局，天津经开区是京津冀特色细胞谷2个试验区之一，是推动细胞谷建设的重要力量。目前，经开区已培育引进多家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疫苗、抗体等生物技术的龙头企业，一批优势技术居领先地位。 18号，2021年天津市消费帮扶月启动仪式暨援疆项目签约、和田优品进津展示推介活动在梅江会展中心举行。天津市相关部门和企业推出消费帮扶系列优惠举措，有关单位、医院、学校、企业与新疆和有关单位、企业集中签约65个项目，签约金额超13亿元。 除了现场签约，和田优品在天津的展示推介会推出的5000平方米体验式展厅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来自和田的和田玉、羊毛地毯、新疆乐器、爱德莱斯丝绸、桑皮纸、民族服饰等文创产品，以及和田骏枣、尼雅黑鸡、新疆囊茶、玫瑰花茶、哈密瓜、葡萄等当地的优质农产品纷纷亮相。和田新域歌舞团的精彩演出也让天津市民零距离感受到了新疆歌舞文化的无限魅力。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市民还可以参与新疆特色食品馕的制作，当场品尝新疆美食。另据了解，和田优品展示推介活动将持续到本月20号。 今年9月23号是第4个中国农民丰收节。18号上午，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北省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新闻发布会。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亿万农民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苗冰松介绍，河北省丰收节庆祝活动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结合建党百年、新农村风貌、民俗文化、品牌展示等元素，深入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总体是按照一加五加十加 N 的架构来举行。一呢，就是举办一个省级层面的主会场开幕活动。五呢，就是组织五个红色传承庆丰收活动的同步的连线会场。十呢，就是十个地市级的分会场。N 呢，就是各农业县市区和省直有关部门举办一系列的相关活动，以及其他的社团、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自行组织的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9月23号，省级丰收节主会场开幕活动将在邢台市信都区前南峪抗大纪念馆广场举办。同时，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邯郸市歙县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保定市富平县城南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唐山市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等红色革命老区和承德市双滦区大桂口村莲花山广场，这五个地方将同步举办红色传承庆丰收系列活动。 主场活动设立农民庆祝演绎、建党百年主题展、新农村风貌展示、民族文化互动、农业品牌展示、服务三农活动等一系列的现场活动，集中展示我省建党百年来农民从翻身解放到脱贫奔小康的光辉历程，全省农业农村的巨大变化、美丽乡村建设成就和对乡村振兴的展望。 苗冰松介绍，全省庆祝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 2021中国深圳跨境电商展览会9月16号到18号在深圳举行，河北省共有56家企业参展，涉及五金建材、汽车配件、服装箱包、智能家具、玩具礼品、铝箔包装、体育器材等40多个优质产业。 河北参展企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了中国深圳跨境电商发展峰会、中国跨境电商国际质量合规性峰会等活动，从入驻、运营、售后到供应管理、跨境结算、综合保税，深入接触了跨境电商行业全方位的资源、服务与商机，进一步了解了产业加贸易、新标准体系等支撑国际跨境电商便利发展的全新政策，提升了跨境电商国际质量合规经营等方面的能力。在产业集群发展峰会上，廊坊智勤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石家庄奥菲特进出口有限公司、石家庄文泰商贸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了产品和业务推介。 展览期间，河北展团各参展企业积极对接选品采购需求，累计接待跨境电商平台独立站采购代理1200余家，现场达成合作意向超过1元。 19号是第9个北京湿地日，今年湿地日的主题是强化湿地保护修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全市400平方米以上的湿地总面积达5.87万公顷，占北京市总面积的3.6%。万亩以上大尺度森林湿地有10多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已经初步建成。 近日，北京市相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湿地保护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明确到2025年，湿地生态功能得到改善，湿地保护率不低于70%，小微湿地修复数量不少于50个；到2035年，湿地生态功能进一步改善，湿地保护率不低于80%，小微湿地修复数量不少于100个。北京市计划在郊区结合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每个区建设至少3处小微湿地，累计建设小微湿地50处以上，总面积50公顷，增加市民亲水体验自然的休闲空间和场所，提升首都城市的宜居水平，增强市民的绿色获得感和幸福感。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16号举行的河北省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为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助力水生态环境保护，河北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农业污染治理工作体制机制基本形成。 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方面，2015年，河北省启动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集中连片推进科学施肥、精准用药，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5年实现负增长，圆满完成任务目标。 此外，在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产品产地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明确成效。全省22个市县编制发布了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科学划定养殖区、禁养区和限养区，助推水生态环境修复。 19号是中秋假期首日，天上下起了小雨，高速公路早高峰车流量明显下降。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一早来到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进行了实地探访，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在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车辆通行正常，以往车辆在站区排长队的景象并没有出现。清河收费所所长郭晓东说， 主要是受天气和这个疫情的影响吧，中秋它是属于收费的这种节假日，客户在出行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理性的，我们也是根据岗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安排了志愿者进行这个疏堵保畅以及进行复试的工作，设置了志愿服务台，也是为客户提供这种延伸的服务，比如说像饮用水啊、小药品啊、针线包啊、简单的修车的这个设备。 截止到上午9点，首发集团管辖的18条高速公路的交通量为33.8万辆。首发集团信息中心代班班长朱丽丽介绍， 比平日下降13.6%左右，同比51假期呢，首日下降了47.3%。 根据预测，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仍将出现前期出京后期进京的潮汐现象。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集合监控中心监控主管王凤说， 探亲访友、短途郊区自驾出行各条高速的运行压力呢逐步的增大，预计小长假期间咱们高速公路仍然呈现出出行和返程的潮汐车流。 气象部门预报9月20号本市还将会有降雨，首发集团信息中心代班班长朱丽丽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减少山区出行，并且在雨天行驶高速公路时降低车速。广大司机朋友可以随时拨打我们首发集团服务热线96011，或者关注首都高速微信公众号，提前了解北京高速的通行状况，合理选择行车路线。 中秋小长假第一天也是铁路客流高峰日，北京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98万人次，其中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5.5万人次，车站增开10列高铁，开启4个快速进站厅，保障旅客出行。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今天是铁路部门中秋假期客流高峰日，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5.5万人次，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北京南站宣传工作人员郑思瑶介绍， 中秋假期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呢近50万人，客流主要集中在天津、上海、济南、青岛、大连等地。假日期间呢，京沪高铁日均开行是135对，京津城际日均开行是113对，北京南站也计划增开沈阳南的高4603次，等共10列高铁列车，最大限度地满足高峰时期旅客的出行需求。 车站全面开启了地下换乘层、京沪、京津4个快速进站厅，同时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北京南站客运车间主任赵艳霞说， 北京南站呢将高峰时期全面开启地下换乘层的京津和京沪4个快速进站厅，那么在30分钟以内的旅客可以通过快速进站厅进站乘车。车站呢在各个进站口呢设置了53台测温仪，候车室内还新增加了智能的消毒机器人进行喷雾式消毒。在此呢也提示广大旅客提前准备好北京健康宝，进站乘车时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绿码通行，黄码红码不得进站乘车。 中秋假期第一天，北京两机场预计共运送旅客近14万人次，跟9月份平峰日客流量基本持平。小长假中，国航从北京往返三亚等沿海旅游城市航线最为热门，平均上座率在80%以上。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您可以直接打一个登机牌或者选一座座位都可以。 早上8点多，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一些旅客带着月饼礼盒和行李在国航自助值机区办理手续，但现场没有排起长队。 挺快的，然后也挺明了的。 回哪儿啊？ 丽江。 那这个票价上呢？ 还行，不是特别贵。 威海那边回去了之后带了礼物，中秋今天晚上就能吃上大闸蟹，还是挺期待的。 中秋假期第一天，北京两机场预计共运送旅客 13.76 万人次，起降航班为1437架次，跟9月份的平峰日基本持平。其中首都机场客流量约为 6.16 万人次，进出港航班781架次。针对小长假的运行情况，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运行值班主管李杰超介绍， 根据数据预测，首都机场中秋三天小长假预计运送旅客 30.75 万人次，进港高峰日出现在9月18日，运送旅客近14万人次，出港高峰日预计出现在节后的第一天9月22日，预计运送旅客13万人次。假期前两日将出现小雨天气，那么目前看应该是没有明显影响。 小长假首日，国航在首都机场的国内航班整体上座率在60%左右。国航地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直机服务经理杨海静说， 海口、三亚、大连、珠海、烟台这几条旅游航线客座率是相对较高的，都在80%左右。我们也提醒广大旅客提前了解目的地的防疫政策。 针对中秋节乘飞机出行的旅客，杨海静提示， 广大旅客呢，有的可能会带一些月饼回家过节，提醒大家呢，里面如果有金属刀叉的，一定要办理托运手续。 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1年中秋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18号起到21号止，共计四天，北京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330万人次。 节日期间，旅游流、探亲流将会成为铁路客流的主力军。热门线路主要集中在京沪、京广、京津城际、京哈、京张、京秦等高铁线。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要，北京局集团公司将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配运力，在重点区段和热门方向安排增开 38.5 对旅客列车，其中长途旅客列车5对，京津冀地区短途旅客列车 33.5 对，最大限度方便旅客假日出游。 其中北京站计划增开福州、北戴河、唐山、清河城、邯郸、石家庄、张家口等方向列车，北京西站计划增开郑州东、合肥、日照、清河城、邯郸、石家庄、涞源等方向列车，北京南站假日期间京沪高铁日均开行135对，京津城际日均开行113对，北京朝阳站计划增开承德南方向列车。 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受环球主题公园开园、一号线、八通线贯通运营带动，北京市地铁客流恢复速度将进一步提升。北京地铁公司将根据客流情况，采取适时限流、加开临客列车、延长运营时间等措施，保障市民出行。 中秋期间，旅游商业客流集中的天安门、南锣鼓巷、九龙山等车站，客流预计将比今年五一假期增多。9月20号，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开园，预计客流将呈现上午8点到11点集中出站，晚间7点到10点集中进站的特点。北京地铁公司将在重点车站提前安排人员，根据客流情况及时采取车站的应急限流等措施，并加大对乘客使用二维码乘车、提前线上购票的宣传，减少现场购票压力。 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短途出游活动较多，预计北京高速公路将出现前期出京、后期进京的潮汐车流，公园、景区、商圈以及即将正式开园的环球度假区将成为交通出行热点。 中秋假期期间，预计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等通往郊区的主要高速公路将出现前期出京、后期进京的潮汐车流。预计9月19号、20号上午时段，出京方向交通压力突出；20号和21号的下午4点到7点，进京方向车流集中。 公园景区方面，香山、植物园、天安门广场、故宫等城区地标景区客流车流集中，八达岭居庸关长城、古北水镇、大兴野生动物园等景区以及部分郊野公园将吸引游客前往，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为突出。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在9月20号正式开园营业，预计京哈高速东六环世园桥区车流量将大幅增加，从京哈高速田家府站及东六环张家湾北站出主路的车辆增多。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18号也迎来了为期4天的中秋假期，返乡车辆上路，多地公路当天一早便出现拥堵。韩国公路管理部门估计，当天全国出行车辆将在447万辆左右。 鉴于中秋假期正值第4波新冠疫情，韩国防疫部门担心人员流动或加剧了疫情扩散。韩国首都圈防疫级别为4级及最高级，其他地区为3级。政府呼吁民众假期减少出行和聚会，并强化防疫措施，如在公路服务区设置快速检测点，运行时间持续2周，直至本月的26号。 截至18号早晨，韩国已有3608万人接种首剂新冠疫苗，占总人口的 70.3%， 2193万人完成全程接种，约占总人口数的 42.7%。 韩国政府希望在10月底前实现全程接种率 70%。 韩国已连续74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例。 新加坡18号通报前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35例，创去年4月以来单日新增确诊最高值。教育部当天宣布，小学生将居家学习10天，以降低病毒在校传播风险，继而减少隔离学生的人数。 新加坡放宽部分疫情防控措施后，防疫人数近期攀升，促使政府暂停进一步放松防控。新加坡超过 80% 的人口已接种新冠疫苗，政府正在考虑明年初为12岁以下儿童接种。 澳大利亚警方18号逮捕了近270名反对封城等防疫措施的非法集会者，多名警察在执法中受伤。为防止非法集会生乱，墨尔本市和悉尼市18号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暂停通往市中心的公共交通运营，部署大量执法人员等，但依然有大约700人当天在墨尔本市某地举行了集会。 6月中旬以来，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在澳大利亚加速蔓延。18号，澳大利亚报告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882例，病例主要集中在悉尼。过去数周，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和首都堪培拉均实行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酒吧还没恢复正常营业，但年轻人已经等不及回到疫情前的生活方式。大约2.5万人17号晚参加了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周边开始的大型露天饮酒派对，最终被警察驱离。 马德里警方18号告诉路透社记者，这场非法聚酒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同类活动。由于参加者人数太多，警方直至18号早晨7点才将人群彻底驱散。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数以千计的聚会者没有戴口罩，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聚酒是西班牙上世纪末开始兴起的一种年轻人的社交休闲方式。大批年轻人自带酒精饮料和音乐播放设备，聚集在露天的场所饮酒聊天。在正常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和商家会为这类活动提供便利，以鼓励消费。但在疫情期间，这类活动危险且违法。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美国圣诞树行业组织日前警告说，受极端天气和新冠疫情影响，美国今年无论是天然圣诞树还是人造圣诞树都将出现供应不足的问题。受干旱、热浪及火山影响，美国西北部圣诞树种植业今年面临大幅减产，部分种植户甚至损失多达90%圣诞树。 不仅天然圣诞树产量减少，人造圣诞树供应也不乐观。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美国供应链整体吃紧，零售商预计人造圣诞树运输成本较去年可能增加3倍，导致圣诞树供应减少，价格也将上涨，涨幅预计达25%。 不少洗护产品包装精美，但是用完就扔，既可惜又不环保。为此，部分洗护品牌在韩国推出产品续装店，以相对较低的价格销售洗护产品，顾客可将商品灌注到自带的空瓶内。 截止到今年的9月，韩国已经有13家洗护产品续装店。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这项服务眼下尚处于发展初期，不过已经获得了政府支持。韩国政府本月取消了要求洗护产品续装店必须由专业人员提供服务的规定，意味着顾客可以自己动手续装。 不过也有人对续装店持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允许顾客自己续装可能有卫生隐患，还有人提出续装店目前的商品售价只相当于原装商品的7到8折，不足以吸引更多顾客驱车到实体店购买。 法国走扁带高手宝兰18号下午在巴黎塞纳河上空表演了惊险一幕，他从固定于埃菲尔铁塔上的扁带一端出发，在距地面大约70米的空中行走约600米，到达了系于塞纳河对岸夏月宫国家剧院的扁带另一端。 宝兰现在27岁，据法新社报道，他为庆祝第38届欧洲遗产日表演走扁带，为此练习了4年。宝兰自称小时候恐高，但如今已是知名的走扁带高手。他2017年12月从埃菲尔铁塔出发走扁带，经塞纳河上空到达特鲁卡德罗广场，成为在著名城市地标走扁带的全球第一人。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拉17号说，通用汽车将对其芯片供应链做出重大改变，以应对持续的芯片短缺问题。通用汽车发言人拒绝向路透社透露将如何改变其芯片供应链。美国白宫和商务部计划下周开会讨论芯片短缺危机。 这场危机已造成全球多家汽车制造商大规模停产。通用汽车16号宣布，因芯片短缺，这家企业在北美的6家工厂停产。通用汽车首席财务官雅各布森上周预计，受芯片短缺等因素影响，通用汽车第三季度批量交付可能减少20万辆，但芯片供应有望在明年趋于稳定。 美联社分析，鉴于消费市场需求旺盛，车企几乎无降价压力，为应对芯片供应紧张，车企选择将芯片优先用于高端车型，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了车价。 阿富汗塔利班官员18号说，该国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当天发生3起爆炸，其中至少一起针对塔利班。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这是美国8月30号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后，阿富汗首次发生主要暴力袭击。南格哈尔省卫生部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诉法新社，3起爆炸共导致3人死亡，18人受伤。 据法新社报道，贾拉拉巴德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主要据点。美军撤离阿富汗前，喀布尔机场外8月26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和13名美军士兵死亡。伊斯兰国认领了这起袭击，但不少幸存者说，一些平民死亡系由美军在爆炸发生后开枪射击造成。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中秋将至，央视、各大卫视以及视频网站制作的共计8台不同风格的中秋晚会让人充满期待。央视中秋晚会将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举办，晚会仍将沿袭篇章式结构，除了序、明月声、尾声、海上明月，晚会还将设置上中下3个篇章，舞台视觉的主题意象以北斗七星为载体，与3个篇章交相呼应。 河南卫视《中秋奇妙游》19号晚播出，这也是最早亮相的一台中秋晚会。导演陆红丽告诉记者说，今年的中秋晚会最大变化就是时长，除了传统的歌舞外，还加入了戏曲、少林功夫等一些具有河南地域特色的节目种类。 除了河南卫视外，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等各大卫视的中秋晚会也是各具特色，而以年轻化为标签的 B 站今年也推出了特色晚会。 B 站宣布晚会花好月圆会将于9月21号晚8点播出，晚会邀请了舞蹈界、音乐界、戏曲界的名人以及众多视频发布者。 此外，湾区声明月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以电影和音乐为媒介，邀请内地观众、港澳台同胞、全球华人共享电影之美。 晚会将在央视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等电视台播出。 中秋期间，京津冀地区也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北京全市公园共推出游船赏月、民俗体验、手工制作、花卉展览、亲子科普等53项特色文化活动。 其中，赏月游园是中秋假期的重头戏。北海公园推出了月圆中秋游船赏月活动，延长了荷花湖摇橹船、御苑环湖龙舟及荷花船的运营时间，市民可荡舟太液湖，尽享花好月圆。 此外，禅福寺中秋月满桂花香主题晚间活动，结合盆景、桂花、宫灯演出等，邀游客在皇家园林中赏月品秋。香山公园汉服古韵迎中秋游园会邀请多名汉服爱好者游园，组成行走的国风文化墙。 中秋假期期间，北京全市公园将严格按照 75% 限流标准，坚持预约限流错峰，加强游人规模控制，强化入园门区管理，做好扫码测温、一米线和科学佩戴口罩提示。提醒游客，出游前请提前了解路况和周边的交通情况，游园时请配合公园的工作人员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科学佩戴口罩，不聚集，不扎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游园秩序。 记者从北京房山区了解到，2021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19号正式开幕，本届文化节一直持续到21号。期间将在房山区周口店镇、南教乡、史家营乡、石渡镇四个会场开展包括文艺演出、古商街体验、中秋灯谜会、京西民俗文化座谈会、特色文旅产品展售等多项内容。 据了解，文化节的各个会场设置包括了汉服互动、灯谜会、市集通关文牒、VR 体验等活动。游客在现场可以参与猜灯谜、逛灯城、看花卉、赏圆月等传统活动，打造沉浸式游览体验，进一步展示京西民俗风采。 据了解，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天津市将依托国家会展中心、梅江会展中心、国展中心举办多场会展活动，聚集国内外优质商品，以会展消费引领节日市场。 其中，国家会展中心于9月19号到9月22号举办中国国际实木家居展览会暨天津首届低碳智能国际居家生活博览会。9月29号到10月5号举办中国国际汽车展览会。 梅江会展中心将于9月24号到9月26号举办天津国际咖啡美食文化节。10月1号到10月3号举办华夏家博会。10月11号到10月13号举办中国冰淇淋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有一路国展中心于9月13号到9月29号举办丰收购物节及中秋赶大集。 此外，金街步行街将举办2021首届天津和平区金秋十月国际文化旅游购物季，举办百年风华、原创百年市集音乐剧、主题歌舞表演等活动。和平区五大道举办民园广场城市灯光节静态主题展，和平区晋湾广场国庆节期间将举办大圣电竞节。 河北省各地也纷纷举办多彩活动迎接中秋。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清真寺街社区开展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社区各族居民迎中秋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为辖区居民发放宣传册，宣讲民族政策，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共建和谐社会。 18号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河北省张家口市的玉县秧歌演艺公司、圆梦公益队和志愿者协会组成的古堡振兴文化宣传队深入位于玉县南山脚下的宋家庄镇大探口村，开展庆中秋、送温暖、献爱心、慰问活动。 以葡萄产业带领农民增收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桑园镇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吃葡萄趣味赛，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喜迎中秋。 中秋将至，针对月饼这样的热点商品，各商家也纷纷推陈出新，在口味、包装等方面打造特色亮点。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宗小畅的报道。 我比较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口味，三文鱼啊、云腿肉松的，还有榴莲的、小龙虾的。 河马工坊的现烤月饼这两天越来越火爆，不少消费者表示对新推出的口味充满期待。 工作人员介绍说，河马工坊每年都会在常规款基础上限量推出新品。 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还有一款是藤椒牛肉味，那个里面用的是四川的冷锅串串做成的月饼馅。 这款月饼受到很多年轻人喜爱，顾客王先生告诉记者， 馅饼的感觉皮儿很酥，然后这个馅儿呢有点爆汁微辣，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吃的。 河马工坊主打现烤月饼，月饼在出炉后4小时内到达消费者手里，根据不同口味，消费者还可以从热乎的月饼里吃到整块的芥末三文鱼、新鲜的榴莲、整只小龙虾肉等等。而作为传统老字号，北京稻香村的月饼刚刚在中国月饼文化节上获得中国名饼、金牌月饼、中国特色月饼等称号。北京稻香村营销负责人吴强介绍说， 传承精卫文化的翻毛月饼，口味有翻毛五仁、翻毛酸奶、自来红、自来白等等。另外呢，火爆全网的零耗电的创意产品，比如说笔墨纸砚立体造型的绿豆糕，可以搭配巧克力酱 DIY 书写文字。 针对月饼这样的时令热点商品，预计中秋节前一天和中秋当天将迎来月饼采购高峰，建议消费者提前预约或预订。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正式开始。围绕悦享文化智慧生活主题，消费季将于9月到11月通过数字创新、国潮风尚、书香阅文、绘声绘影、演绎享宴、畅玩悠游六大板块，向市民推荐300多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堪称月月有亮点，周周有惊喜。 9月19号中秋假期开始的第一天，消费季上线了云享精彩文化生活节，携手抖音、京东等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联合前门、天桥艺术中心等重点商圈和文化空间，推出阅读品鉴、精品展演、文创市集、汉服游园等一系列精彩活动，奉上一场线上与线下联动、传统与现代共生的文化消费盛宴。 再来关注中秋出游，19号起到21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将进行客流管控，仅限持当日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环球城市大道电影院电影票或有效酒店房间预订证明的游客进入北京环球城市大道。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和开园盛典活动的安排呢，北京环球影城9月20号盛大开园当天的运营开始时间调整为中午12点，并将闭园时间延长至晚上10点。游客需提前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 预约入园时间。此外，除了中秋节以外，在疫情防控期间，现场售票亭将停止销售所有票务产品，残障人士票除外。 北京环球度假区提醒广大游客，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门票采用实名制购票和验票机制，请从官方及官方授权渠道预订及购买门票。门票一经售出，只限绑定有效身份证件者本人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转售。 近日，颐和园第20届颐和秋韵桂花节开幕，200余盆桂花将陆续绽放，游客在东宫门等区域可以尽情欣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颐和秋韵桂花节将横跨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3个节日，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结束。超长的展览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充足的观赏时间，也为节日游园增添了乐趣。 中秋节假期期间，颐和园开放时间不变，同时保持实名制预约购票入园的措施。游客需持有效身份证件，通过颐和园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实名预约购票，购票成功后持身份证验证入园。 18号，2021年北京菊花文化节开幕，近15万株不同品种的菊花将争奇斗艳。按照花期，北京国际鲜花港、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北京植物园、世界花卉大观园5大展区将陆续开展，供市民赏花品秋。菊花文化节将一直持续到11月底。 时隔近2年，近日京西古刹戒台寺戒台殿终于修缮完毕，再次迎客。本次修缮自2019年10月启动，修缮面积约792平方米，这也是1984年以来对戒台寺戒台殿首次规模性修缮。 门头沟区戒台寺是京西闻名的千年古刹，寺内戒台殿的戒坛素有天下第一坛之盛誉。戒台殿开放后，戒台寺每天可接待游客5000人。 游客通过网络渠道预约，需在售票处进行实体票兑换后，健康宝扫码登记入园。 18号，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启动农民丰收节活动，并发布5条秋游路线，邀市民赏秋景、庆丰收。其中2日游有2条路线，1日游体验路线3条。 据介绍，9月19号到10月10号举行洛平精品采摘园农民丰收节，9月29号到10月22号举行南宫农耕文化体验园农民丰收节，9月25号到10月25号举行向阳花公社农民丰收节，10月17号举行电企开联节。市民即可体验亲子娱乐、农事互动、特色采摘、稻田画景观打卡、农田绘画比赛、创意项目体验、烧烤美食自助等一系列活动。关注更多3D 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今年6月，围绕着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创作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圆满结束了首轮演出。9月25号到9月27号，五星出东方将再次登台天桥艺术中心。 这部凝聚了无数心血的作品首演时便大受好评，此后主创团队继续精益求精，作曲杨帆透露这轮演出也有惊喜。首演时因为时间相对紧张而延期的主题歌已经在最近进行了录制，由谭维维、阿云嘎共同献唱，他将很快与观众见面。 五星出东方的作曲杨帆不久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中，为情景交响歌舞节目《人民至上》担任作曲编配，他与总编导王珂是一对很令观众眼熟的搭档，从摘得了文华大奖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开始，短短几年间这已经是他们的第4次合作了。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传统精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儿童剧《报童》9月25号到10月7号将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 儿童剧《报童》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为背景，描写了新华日报社的一群小报童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教育关怀下，在新华日报社的培养下，在战斗中迅速成长的故事。该剧1978年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排演出。 那儿童剧《报童》首轮演出期间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抖音号、快手号、文旅中国等平台将对该剧进行全剧直播，届时观众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直播平台观看这部经典的儿童剧作品。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日前片方宣布原定10月1号上映的《我和我的父辈提档》将在9月30号与长津湖一起与观众见面。在爆出鸭先知、诗、乘风3个段落的故事内容后，沈腾执导的《少年行》也发布了预告片和海报。该片由沈腾、洪烈、马丽、艾伦、常远等主演，李雪健和张小斐的特别出演，令影片增加了看点。 好莱坞科幻大片《沙丘》和第25部007电影《007无暇赴死》宣布分别定档于10月22号和10月29号，也令众多影迷期待。 《沙丘》改编自赫伯特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控制着珍贵资源的厄崔迪家族在遭遇背叛后，家族的继承人保罗决定接受命运的指引，去保卫自己的家族和人民的故事。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这里是京西著名的网红打卡地，丰台区长辛店2期厂 1897科创城，刚刚竣工的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速滑馆也坐落于此。时光倒回到一个多世纪前，1906年春天，京汉铁路正式通车，长辛店火车站是京汉铁路最重要的车站之一。由于地处要道，位置得天独厚，京汉铁路通车之后，长辛店成为中国早期铁路修造业和产业工人聚集地。在这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实现了初步结合，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走进工人之中。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工业依旧全面落后，但当时的长辛店已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厂区之一。1918年秋，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创立的北京华法教育会在长辛店开设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毛泽东曾两度来到这里看望湖南的同学，并为他们筹措赴法旅费。他曾对学员说，要帮助启发工人的救国心。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长辛店的工人们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5月7日，长辛店铁路工人史文斌带领100多名工人在长辛店游行示威。这次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性活动，被视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长辛店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被誉为北方的红星，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淬炼了伟大的二七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精神旗帜。 1920年冬，李大钊派邓中夏等人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粉日夜两班，夜班听课的是工人，日班听课的是工人子弟。学校教员大部分都有双重身份，既是老师，也是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时间长了，工人们和脱下长衫的先生们成了嘘寒问暖的一家人。李大钊曾亲自在这里授课，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和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的代表，在娘娘宫宣布成立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这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向南发展的起点。这里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1922年8月24日，长辛店工人在共产党人邓中夏领导下，举行3000余人参加的罢工，致使南北铁路交通彻底断绝。最后，铁路局被迫全部接受了工人的条件，罢工取得胜利，长辛店也由此成为北方罢工运动的起点。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当天，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强行解散会议。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线陷于瘫痪。这次大罢工以郑州为中心，而北起点正是长辛店。2月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大罢工虽以失败告终，但其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轰轰烈烈的中国早期工人运动中，长辛店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如今历经百年烟云的长辛店车站旁，纪念那场革命壮举的长辛店二七纪念馆正在展陈北方的红星、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动主题展，先行者们为之奋斗多年的二七精神在此得以留存千古，代代相传。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